二元，是你吗？你跟警察在一起是吧？大元，我告诉你，你跟我说的那些地方我都找过了，没有，他到现在也没有回来。啊，好的，啊，哦，我就在家里等是吧？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再给他的几个同学打个电话。哎，好，喂，是小军吗？小军，我是李欣阿姨，还记得吗？对对对，你们班的郊游什么时候结束的呀？早就结束了。啊，好的好的，你知道小可去哪儿了吗？哦，不知道啊。那好好好，我再给唐妮打个电话啊。喂，唐妮吗？我是李欣阿姨。唐妮去奶奶家了。哎，啊，再见啊，请进。哎，李欣，孩子怎么样啊？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 先别着急，大元打电话告诉我说叫我陪陪你啊。大元呢，刚才也给我打个电话，说是跟警察在一起，抓到了一个犯罪团伙，他去看看。哎呀，哦，小可会不会被拐卖了啊？哦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小可这孩子挺机灵的，是不会被人拐走的。 可是再机灵，他也是个孩子呀。 别着急，是不是没吃东西啊？ 我不想吃东西。 你看你，不吃东西，孩子也不会回来的嘛。来，李欣，喝口牛奶啊。 青儿，我经常看小报道，小报上说呀，人贩子最喜欢男孩子了，男孩子价钱高，在乡下可好卖了。 李欣啊，你怎么越说越玄乎了？来，喝牛奶，待会儿呢吃片镇定，去休息，我在这儿帮你等电话，一有消息就告诉你好吗？ 可是我实在睡不着。 李欣，快请进来吧。 哎， 这是我的好朋友，叫吴小青。 哎，你好。 他是小可的舅舅。哦，小可舅舅啊。 哎，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。 哦，请坐。 哎，好， 我帮你去倒杯水啊。 你别客气别客气。 小可舅舅。 哎， 哎，你为什么不坐呢？ 啊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李小姐，我准备到广东的我的一个朋友那儿去打工。 哦， 所以在走之前呢，想看看小可。 你怎么知道他在我这儿啊？ 啊，是这么回事，我给小可的姑妈借了点钱去，她一个人带着孩子，我该表示表示吧。 对对对。 可是她把钱又退回来了，还写了封信说小可在你这儿呢，所以我就，哎，钱不多，是我的一点意思。 啊，不不不，小可在这儿什么都不缺，你把钱拿回去吧。 你瞧不起我？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 我借不了这孩子，是我他妈的窝囊没本事。可这毕竟是我妹妹的孩子，连这么点意思也不让我表示，就显得你一个人爱心，你告上别人都不如你是吧？ 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那你给我好朋 友。对不起，小可呢？ 小可不在家，请喝水。 他上哪儿去了？ 上学去了。那请坐。 哎，好。哎呀，这么晚了还上学啊？ 补课。 我 你知道的，现在学校对学生的压力非常大，要学习什么电脑啊、绘画、 对对对， 还有 那学校在哪儿？我想去看看他。 啊，学校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你很难找到。 李小姐 啊， 麻烦你带我去好吗？ 不行，他生病了，刚吃了药，准备休息，你就来了，所以他就是。 就是这样。 哎。 那等小可回来以后，我再来看他。 啊，好的，好的。 哎， 再见啊。 哎，再见，再见。 好，小可舅舅。 啊，哎，怎么了？ 你放心的走吧，我一定会带好小可的。 哎，好。哎，对了，我给小可带了点书来。 哦，好的。 这点小意思是给你的。 给我吧。 收下。 我收下了。 其实今天我来，一是看看小可，二是看看你。 你来看我？ 男孩子不好带，即便是自己亲生的也难免有个闪失。你已经不容易了，我谢谢你。 小青，这小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能对得起谁呀？你说他去哪儿了？他为什么孩子被 带了？来了就好了啊。没事， 哎呀，你别急啊。喂，大元，怎么样啊？